圈，任你理智性的找回，又在耳边温良恭俭让记心前。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，人人谈笑映到画中嫣然的脸，翻开藏经的那卷尘封的宝典，期盼前世的你会再出现。青铜古恩笔墨之言，我纵横十年，白瓦青砖堂前春烟飞入谁家次，我告诉自己，此情可待已成追忆。多少次我告诫自己，不再为你流泪到一败涂地。我和你不再联系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，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，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。放弃了所有交集。

望着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，城市有点脏，路人行色匆忙，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。你低头不说一句，你朝着灰色走去，你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。你低头不说一句，你朝着灰色走去，你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。 舍不得，只怪自己懦弱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别说了，我已无力反驳，我只想你不要丢下我，是我错，能不能原谅我？以后不会把你冷落，你只沉默沉默不说，拖着心里被绝对折磨。你不爱了，你又错了，你又没有靠

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。 守护一 己。 let me cry. You always call me every night, but only say baby goodnight. Only say goodnight, just goodnight. I feel so bad tonight. I drink so much coffee.

静静地坐下来，看云朵飘过，哦，静静地，静静地看一段云的舞蹈，哦，静静地，静静地看一段云的舞蹈，那些有云光似白云的地方。只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关心 北京青年广播

不需要猜，别让我猜。

有过。